的死心、yeah, yeah, 我有何德何能值得你珍惜，为何你对我有求必应，每次一想到你像雨过天晴，看见一只蝴蝶飞过飞去，是那么的美丽，就像一个奇迹，让我从倒下的地方站起。我只要一靠近你就觉得安心，我的眼没有怀疑，你对我的相信让我又能重生，不管世界多冷，我还有你，我有你，爱我这样的人对你来说不容易，我的痛苦你也经历，你是唯一给我的天。三月底雨，每次一想到你像雨过天晴，看见一只蝴蝶飞过了废墟，我都撑得下去，我会忘了过去，是你让我找回新的生命、yeah, 每次一见到你就心存感激，现在我能坦然面对自己，我会永远珍惜，我会永远爱你，在你心底的你位置没有人能代替、yeah、你就是那唯一，

九高校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，010-5175-2200。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